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道观小门虚掩，桂花盛开正好，风轻轻，云浅浅，天若琉璃，澄明如冰，一团团金黄浅黄银白簇拥在枝头，沉甸甸的压得枝头不堪重负，偏偏还有几只小鸟在枝上跳来闹去，枝丫轻轻摇晃，花瓣也跟着扑簌簌直落，洒满了底下的鹿一头一脸。鹿甩了甩脑袋，又忍不住打了个喷嚏。旁边的矮岸上还未倒上茶汤的碗落了不少花瓣进去，茶壶在小火慢煨中酝酿着茶香，茶香混杂着桂花香，将清爽与浓郁的香味维持在奇妙的平衡点上，令人感觉通体舒畅。桂落煮茶，道观清静，无疑是一个令人赏心悦目足可入画的情景，但杨广关注的重点并不在此，他看的正是煮茶的那个人。对方穿着道袍，头束发髻，再简单寻常不过的打扮，但杨广不得不承认，越是简单反而越是衬得此人出色。从自己第一次看见这个人起到现在有多少年了，杨广没有细想，但自己从少年到青年总该有不少年头了，此人却真如神仙一般，半点不显老态。当然杨广知道武功练到一定境界的确会像此人一般青春常驻，据说江湖上这样的人也不少，但因此人生得格外好看些，杨广每回见到总免不了要多看几眼，是以印象深刻。 后院简陋，无法招待贵客，若想问道求仙，还请往前门走。 清朗平和的嗓音自门后传来，杨广有些尴尬，不由看了看自己旁边的人一眼。后者垂目敛眉，面色平静，并没有因为跟着杨广等了许久而焦躁不耐，也没有被喊破的尴尬难堪。他仿佛当真只是一个跟着杨广过来游览的陪客，将自己的存在感降到了最低。既然被发现，杨广索性哈哈一笑，推门而入。 本王见道观清幽，便随意游览一圈，不意竟走到了这里来，搅了真人的清静，还望恕罪。 杨广嘴里虽然如此说，却没有知难而退的打算，反倒大喇喇进来，无非是认为道观主人拒绝不了他。杨广自幼顺风顺水，父母的宠爱令他几乎没有一件事不如意圆满的，性格自然也有些唯我独尊。 哦，原来是晋王，请进。 沈乔微微一笑，并未露出丝毫不悦，杨广认为对方这是不敢露出不悦。玄都观若想在长安继续立足，就少不了朝廷的支持，因为方才站在外面难免有非礼勿视之嫌。此时沈乔没有起身行礼，杨广也不好意思多做计较，一撩下袍坐在对面，又反客为主，伸手一引，示意自己旁边那人也坐下。 方才在外闻见真人煮茶，茶香诱人，忍不住驻足，想必真人不会怪我们造访唐突吧？ 自然不会，不知这位客人是？ 倒是忘了给真人介绍，这位是智者大师的弟子玉秀和尚，细论起来还是阿父的师弟呢。 智者禅师出身天台宗，是法医雪婷等人的师兄弟，前两年为了收服佛门，阳间不惜以皇帝之尊拜智者禅师为师，以示自己对佛门的看重。此事一经传开，佛门声势地位水涨船高，一时风头无两。但眼前这位玉秀和尚，他头上固然一根头发也没有，但身上却穿着长服而非僧衣，所以沈乔听说他的身份之后，脸上难免也浮现一丝意外之色。 我将僧人引到道门来，真人不会不高兴吧？ 自然不会，来者是客， 晋王和禅师若不嫌弃，便尝尝贫道煮的粗茶吧。 哼，真人亲手煮茶，无论如何也要试一试，回去才好找阿父阿母夸耀。 杨广与玉秀二人接过茶碗，低头品尝。茶的确是粗茶，就算带了桂花香味，也难掩其中苦涩。杨广一点也喝不惯，浅浅尝了一口，便不由皱眉。他搁下茶碗，又瞟了玉秀一眼，后者却是安安静静捧着茶碗，一口一口，不快也不慢，全都喝干净了。 看来是我不通茶道，这茶给我倒是浪费了。 哦，晋王言重了，茶叶既已成茶汤，便是与人喝的，晋王喝也是喝，旁人喝也是喝，喝入腹中他还在，没入腹中他也在，谈不上浪费不浪费的。 真人此言大有禅意， 佛道本有相通之处，看来禅师与我道门也有缘。 旁人都道真人拙于言语，不肯开坛讲道，贫僧看来却不然，真人深谙机变之术也。 玉秀和尚长相原本只是清秀，这一笑却有灿然生花之色，令人眼前一亮。 玉秀师从智者大师门下时，也与世伯法医大师学了武功，据说是天台宗数十年不世出的奇才，比当年的雪婷资质还要好。我生得晚，也没来得及见雪婷和尚如何厉害，不知今日可否有幸让玉秀向真人讨教几招。 以玉秀禅师的资质，恐怕不出几年就有大成，贫道不才，岂敢随意指点。 这不就是拒绝了？ 杨广心里很不痛快，他有心教好沈乔与燕无师二人，奈何后者行踪不定，难得碰见一回，就算碰见了也不会给杨广面子。杨广曾按捺不住在父母面前告状，谁知向来纵容自己的父母却一反常态没有站在他那边，这让杨广好不懊恼。至于沈乔，杨广几次亲自上门，不是吃了闭门羹，就是被婉言推拒。沈乔似乎对与晋王殿下结交并无丝毫兴趣，纵然客气却又疏远，这对杨广这样的天之骄子而言，无疑是好几记无形的耳光。杨广几回气得在自己寝殿里头砸东西，心里却越发不甘，反倒有些求而不得的执念了。唯一了可自慰的是，玄都山与幻月宗虽然没有对杨广的示好表示出接纳，也并无亲近太子的意思。看着沈乔俊美温和的侧脸，杨广心头有些挫败，又有些不忿。沈乔与他有救命之恩，他是知道的，当年逆贼陈宫挟持他一路出宫，是沈乔将他救了下来，但杨广觉得这些年父母给玄都山的也够多了，足以抵消他们对自己的救命恩情，所以在他内心深处对沈乔的感激之情其实很少。两人这份渊源对杨广的意义更多是借此来拉近关系，令玄都山倾向他这一边，但很可惜沈乔总是不冷不热，连同玄都山对待晋王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。想归想，杨广面上不敢露出丝毫失礼和不公。 真人过谦了，论江湖辈分，玉秀还是您的晚辈，受您指点也是应该的，不过您若是不愿，自然不能强求。再过几日就是重阳佳节，我已禀明陛下，那一日会在翠华山别庄办宴，不知真人可愿赏光赴宴？本王自当倒履相迎，届时宴上别无闲人，唯有京中佛道两家之名宿，效仿魏晋名士坐而轻谈，并非不雅之宴。 说来不巧，今日贫道便要启程回玄都山，几日之后怕是身在玄都山上了，无法赴宴，还请晋王见谅。 是我强人所难了，真人不必在意。 怒意自杨广脸上一掠而过，但他很快恢复笑容，还端起茶碗一饮而尽。待杨广与玉秀离开，廊柱后面方才有人闲闲道： 你将他得罪狠了。 而燕宗主 就这么躲在屋里当缩头乌龟，任由我来当这个恶人。 谁让沈道长悲天悯人，心地善良呢？若是由我出面，那玉秀眼下怕是连玄都观的大门都出不去了。 沈乔递他一眼没说话，燕无师弯下腰，唇碰着他的侧脸堪堪擦过，一路留下炽热气息，最后停在沈乔耳畔。 本是打算回来与你过七夕的，奈何没赶上，不过冬至总算不会错过了。 你这一趟去了许久。 所以沈道长想我了。 你知道我想问的并非这个。 那是哪个？ 见沈乔脸红至极，燕无师更是觉得有趣。沈乔浑身僵直，仿佛被施了定身术，半分也挪动不了。 你是不是深入了突厥境内？ 不，我去的是高沟离，那里盛产人参，于幻月宗而言也算是一桩买卖。我绕到东突厥就顺便过去看看，段文央现在在东突厥混得不错，深得都兰可汗拥于吕仲永，俨然已经是第二个葫芦姑了。 他没有将心思放在武道上，永远不可能成为第二个葫芦姑。倒是我看方才那个玉秀和尚很有几分意思。 怎么，你有了我还不够，连和尚都想要？ 你休要胡说。 沈乔霎时满脸通红，张嘴讷讷，既生气想辩驳，又不知从何说起，真是既可怜又可爱。燕无师忍不住哈哈一笑，直接将人打横抱起往里走去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